粤语捻面包师或者 Red 力师，作者和朗读者是 Rhythmia。 我叫做牛，无论时间有明月光或深夜晚，周围的人都睡了觉，半夜三更我捻面包。嘿嘿嘿嘿，唉，忍住加啲咁多粤语嗰啲粤剧落去，因为我婆婆慢慢都睇粤剧，所以我就吸收咗啲咁多味道。啊，多谢你的聆听。